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12:04:37，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5月14号周一，全新一周的 NJNY， 我是女右韩丽。 晚上好，我是带来开工歌曲的工作男左嘉宾叶谦。 是的，也是今天晚上二娃老妇单人照的主角。 对，这首歌曲叫做 Let Me Go， 让我走。 那 我这刚来怎么就让我走啊，这不像话呀、啊、对吧，所以还是先放一首 Let Me Go 给大家啊，让我们，我这样翻译吧，让我们走起来，这就行了，是吧？ 很多年前你特别喜欢说的就是 走起来， 对对，什么大劈叉走起来哈， 好家伙， 就是大家在健身当中哈，真的有些功夫很厉害的人嘛、嗯、对吧，差就差在就我们这些人做不到嘛，所以就很羡慕。哎，你知道就是关于这个基本功的问题哈，我小时候呢是在少年宫舞蹈队带过的女子啊。 大劈叉劈开过吗？ 哎，我跟你讲，哎，你应该，你妈妈是学舞蹈的，是不是？ 对啊， 你对这个事情还是有了解的哈。 嗯， 小时候呢，我在这方面就很弱。 这 属于 弱不弱倒无所谓，这他 不是人家属于就是只要练一阵子吧，这都小孩胳膊腿都软嘛，就很容易能够做成这件事情。我当时被选拔去呢，也是觉得好像在同龄的孩子当中腿挺长的，所以就让你去练舞蹈了。 结果没想到。 被调、啊、然后最有意思是什么呢，咱们有这个左撇子右撇子对不对， 对， 但是你知道在腿方面也分左撇子右撇子吗？ 那是从整个从脑子脑神经开始的吗？ 哎，我就属于那个左腿撇子，就等于劈叉的时候我就左腿能撇。 哦，那你这个人其实挺全乎的，你是一个右撇子，然后到了腿那儿又变成左撇子，是吧？ 我相信在听节目的很多听友应该会跟我有一样的吧、就是、 手是右撇， 对，手是用右手写字啊，打球啊打人啊都是这个右手啊、哎、 怪不得是玩那个游戏他总赢的，说你右手画圈左脚画几画方画画方块的、哎、 然后 都老能赢，知道吗？ 踢毽子跳皮筋儿劈叉， 嗯， 反正都是左腿，就右腿都不行。 你先从左腿开始、嗯、 不知道，反正就是一直以来就是这样了。 这个当然这个特别明显，在球场上也特别明显，这个人明明就是用右手写字的嘛，就是很正常的一个右撇子，但是呢他在球场上他右腿射不了门，这是经常的、 啊、对对对对， 就只能是左腿抡圆了他有那个劲儿啊，他就是一左腿选手，这是经常的事情啊，就这个大家一点不新鲜，在这个球场上都能见。 然后现在呢这个夏天来临了哈，今天的北京的温度哈让很多朋友直嚷嚷热啊、嗯、今天白天已经飙到了34度啊，有这样的高温了， 是闷， 所以啊估计露胳膊露腿儿啊展示这一冬天啊存的肉的时间又到了， 对 对吧、啊、 你看我你看我每年都苦下巴，今年你看我，你今天照了我一侧脸吧，还是一双下巴呢，看来我今年还没怎么苦下。 哎呦喂， 还肥着呢， 我还真没注意这双下巴的事儿啊， 对，我还肥着呢现在啊、嗯、 不，这个有这个镜头和角度的问题哈、啊、你实际好像比这大， 实际是没有实际没有，我刚才 微微的哈， 我刚才一梗那脖子，哎，出来一双下巴，正好让你勒着了，也行。我也挺喜欢自己，就是能有一个双下巴，因为我从来就没有过双下巴。 快来看二娃老妇的 二 下 巴 呀！ 对，有二下巴， 下巴来了啊！今天晚上的男左女右的红人也是累积到了1560红，这也开始我们全新一周的陪伴。 对， 如果你想当周一买卖西的红人，让男左女右在外场依然保持这种热度，虽然十多年过去了，马上就11年了，他依然还是很多人在晚上的首选啊。 好， 虽然后半部分接得非常没有底气哈， 你放心吧。 所以今天晚上啊120加，只要当红人呢告诉我吧，送上一首 Tank 的歌曲。 连你都会残忍隔绝，我的心灵要谁了解，眼中烛光摇晃着熄灭，为何把我推向边缘，比砸坏了的一切卡住了我，让我无法往前，囚禁在距离笑声最远的房间，单独隔离寂寞的盘旋，全世界都停了，窗子外面被贴上黑夜，我呐喊思念却没人听见。 真的是疲倦，全世界都停了电，全世界白雪满天，才发觉再过心间不会一碎片，一做梦翻身就刺痛了血，我卷着身 算全世界停电，只要你在，你就是光，你就是亮啊，你就是让我觉得有安全感的存在。 心多大， 这就是这首情歌所传达的。但是到了我们收音机电台这档子事儿的时候呢，我就感觉到哈，即便是停电不能看电视，对吧，不能在家里做其他的这个和电有关的工作，但是我们广播啊，家里如果有个这个电池或者是已经充好的，比如我们去年十周年给各位的奉献的那个收音机的话，你就不需要电，对不对？你已经充好了嘛？ 对，除非您家那电视也是 USB 接口 充电功能，或者是有那种便携式用电池的电视啊，这很少见的，对吧？ 对， 还是电台有这种优势， 是 电波是在空中不断的，所以呢，您的电视机或者是您的这个收音机一直有着它保有它的电量，有着它干电池的功效就没问题。 嗯，此时此刻呢，我们的新浪韩立微博上。二娃老夫看唱片的这个照片啊， 是 得到了43条入场回复啊， 也不一定全是赞的啊，也是过来互相聊天没搭理咱们的。 刚开始其实入场的真的都是真爱，就是知道这档节目在招红人的时候哈、已经几次遇到一些很尴尬的局面。今天晚上我刚才看了一下，粗略的看了一下哈。有一位在美国的朋友，最近我们怎么总有在美国的听众很想当红人呢？我就想，你就不能在美国的单位好好工作吗？ 哎呀，一到夏季、人家的这个情感都是热烈的，尤其是在海外的，对吧？ 咱这边已经是夜深人静了，大家伙都回家了啊，休息的时间。可是他在美国那是上班的时间啊， 刚刚好，刚刚好。 怎么就不能在美国的单位好好工作呢？ 有很多朋友都说，我们听男左女右都是一般有点加班啊，或者是夜里回家了，可以回家的时候听听享受。 看看这位在美国的朋友， 在美国这位朋友 Kinesi， 他是一个 上，就是说有之前有很多朋友，他上班的时候享受这个上班的路程，他听见了咱们国内的一些声音的这种朋友 ，Kinesi 就是这样的 ，Kinesi F 后面还有一个 F。 他说暑假第一天，我想来求个红，希望你能成全我。我从2008年开始听节目，到了美国也一直坚持听，一大早坐在办公室准备了咖啡，保证能坚持到12点。 嗯，好。 美国的单位不管你们吗？ 你 只要完成，就是上班时间可以就是干点其他的事情吗？ 全世界都一样，你完成任务完成的好，坐班其实只是一个形式。 不是，这我先把它就列入一个备选名单吧哈、我还是希望有没有咱们这个同时区的啊，北京时间的朋友啊，来当个红人 有吗？看看、 局面比较惨淡。 我不认为就是有人能争得过 Kinesi、 对他反正保持一个非常这个活跃的感觉，可是没有头像哎。然后我到他们家粗略的看了一下，就是比较寒酸啊，场面不是很热闹、 啊、你看这主持人他还看人下菜碟儿、啊、 没有的啦， 你家弄得不好看他不选你当红人。 我更希望就是有一个头像嘛啊，让这些对你有兴趣的听友他们也会到你家里看一看。我们再保留一点时间啊，感受一下，也许这首歌之后来自祖国各地的其他听友哈 啊 窜了出来。 唱歌的这个组合，下面这唱歌组合名字叫做五秒夏日 Five Seconds of Summer， 这首歌的名字叫做 Want You Back。 Is it tears or just a pouring rain? Wish I could say something, something that doesn't sound insane, but lately I don't trust my brain. You tell me I won't ever change, so I just say nothing. No matter where I go, I'm always gonna want you back. No matter how long you're gone, I'm always gonna want you back. I know, you know, I'll never get over you. No matter where I go, I'm always gonna want you back, want you back. I remember the freckles on your back and the way that I used to make you laugh. 'Cause you know every morning I wake up, yeah, I still reach for you. I remember roses on your shirt when you told me this would never work. You know, even when I say I'm gone, yeah, I still dream for you. And no matter where I go, I'm always gonna want you back. No matter how long you're gone, I'm always gonna want you back. I know, you know, I'll never get over you. No matter where I go, I'm always gonna want you back, want you back.You're gone. All I think about is where I went wrong. You know, even when I say I moved on, you know, even though I know that you're gone, all I think about is where I went wrong. Yeah, I still dream for you. No matter where I go, I'm always gonna want you back.Want you back, want you back， 想让你回来。 你这个召唤声， 回来吧。 你这召唤声也像是跟刚才那位在美国的想求红的听友的心声很像哈。所以呢，我就看到他的跟我的对话了。他说：“丽，我放假呢。我今儿我是学生哎、 啊， 我放假呢。 对。 可是刚才我就是如实的把你。”表达的东西念了出来啊，你说冲一杯咖啡吗？对不对？ 对， 好吧，既然你自己觉得时间是宽裕的，而且不会影响到你刚本职工作的话，那我们就让你当红人吧。但你这个还是无头啊，又是个男生， 你说那么恐怖干什么？ 他这个确实 无头， 无头头像啊，还是个空白男， 还是无头像空白男。 行，那你就红一下吧 ，King， 好不好？既然你有这个想法啊，既然男左女右也没有什么人求红。 好，今天我们终于找着 Key Nancy 当我们的红人了。 哎，可是有一个人用了特别可爱的啊，这个佩奇头像的小萌爱吃肉，也开始上线了。这没办法啊，来得早。就是有优势嘛， 先让给人海外的莘莘学子吧。 好吧，那我们就拜托这位男士了啊！今天晚上和我们一起到24点的时候一起下班。 嗯， 当然了，我也看到了在新疆的朋友，乌鲁木齐的听众 啊，你看着这山、啊、一山比一山高也没用，你明天后天再把他们都选成红人啊。 就是虽然这节目的评论量每况愈下哈， 嗯， 但是有时候时不时蹦出一两个挺振奋人心的留言，就是让你知道还是有一些就是很冷静的听友哈。 对， 沉默了很久，不到关键时刻绝不亮相啊，潜伏得非常好，就是这档节目就是要玩这种低调，好不好？ 对对，低调到的我都单人照了。我已经一个月俩月的单人照。 我给大家形容一下，我今天就是打扮得非常的休闲啊，就是可以说就是从家里什么样就是出来基本是什么样。 人家本色挺好。 基本上我们导播说，哎，丽，你今天很接地气啊。我说你是不是想说我今天 从地上爬过来的？ 然后没有，我说对，我因为今天在家打扫卫生了。 啊， 就是干了一天活， 就是戴着口罩，勒着那个 没有 头巾， 确实换了件 T 恤衫，但是非常之就是居家女的感觉。 老就大家看过那个什么那个宋丹丹女士演的这个， 不是我爱我家里边那个， 我爱我家的永远穿着一件蓝色的遮了领子的老头衫儿，就是那种 我这不是啊， 居家那种就是干活的那种 T 恤。也挺好， 爱你有多深，我爱你有几分，我的情也真，我的爱也真，月亮代表我的心。你问我爱你有多深，我爱你有几分，我的情不移，我的爱不变，月亮代表我的心。轻轻第一个吻已经打动我的心，深深第一段情将我思念到如今。你问我爱你有多深，我爱你有几分，你去想一想，你去看一看，月亮代表我的心。 My heart. against my heart。 嘿，方大同刚才给你唱了一首歌哈，你肯定都差不多会唱了。 对，月亮代表我的心，大家都唱一唱吧。 对呀、啊、变个小调哈。 是， 今天呢是5月14号，大家在这个周末时光里也是度过了一个母亲节哈。 嗯， 当然大家都是很开心的和妈妈在一起啊，愉快的享受了这个节日。同时呢在这一周当中呢也会以一种新的姿态，我觉得每一个节日的到来其实都会让我们重新的审视我们所拥有的和我们该珍惜的，对吗？ 你每一个节日都不审视吗？ 我都审视啊。 其实我不审视。 你爱审视不审视？ 我逗逗你吧。 谁管你审不审视？ 你看你还真认真。我都审视啊。 对呀、啊，我今天还在跟朋友说，我说这周日就是5月20号了。然后我们办公室居然有个人说，你还关心这个日子？我说我做点歌节目的，这个日子我是要关心的了。他说那我也做这些节目，我为什么不关心呢？我说你可能是服务于50岁以上的人吧，但50岁以上的人他也要关心这个事情啊。 啊、 对吧， 什么公什么那么大的民生问题，怎么那么不关心呢？啊， 没有，就是我们在探讨一个问题嘛。可能我承认我有点理想化哈、 啊、 这可能就是因为一个人啊和当了妈妈呀、啊、或者是有一个家庭一大家子人，这个心里所想是有所不同的哈。 对， 但是我觉得5月20号也好，不管是什么节也好，你多吃顿饭啊，彼此之间热络一下，沟通一下感情，没有什么坏处嘛。 你看我这人心大到什么地步呢？人家昨天就是说，哎，母亲节过了以后，咱们该父亲节了吧？遥望父亲节是6月的第二个星期二吧？不，第二个星期几吧？然后问我，我说你问我，他说你哎。你都20把老夫了，你居然不知道父亲节是哪天？我说我真不知道呀，我真不知道，我没开玩笑，真不知道。什么6月第二个星期的什么？ 第三个星期天。 你看，你看，所以我就根本不知道嘛。 好吧，我们转个身，第20段来感受一下暖文章，还有冷笑话，稍后继续和你分享这一切。 草在结它的种子，风在摇它的叶子，我们。站在阳光下，什么也不说，就十分美好。北京音乐广播，每晚0点，王平为你主持《光阴的故事》。 暴突末，请注意。捷豹 XEL 烈焰行动即将开趴，素质经销商抢先与豹共舞，更享多重烈焰礼遇，日供低至19元。详询捷豹贵宾专线40820-8955。跑出舒适圈，跑赢上一次的记录，追上下一个自己。斐讯 W2 智能运动手表，专业户外跑步搭档。 5月14日，斐讯京东超级新品日，更多优质产品超值开售。 俄罗斯顶级芭蕾舞团5月诚意巨献，精美绝伦的旷世之作，俄式芭蕾的璀璨明珠。5月18日至25日，莫斯科大剧院芭蕾舞团重磅登场，6位首席齐聚亮相，闪耀芭蕾之夜。古典芭蕾与浪漫芭蕾的交织力作，海盗用英雄救美的不朽气概，舞动忠贞不渝的浪漫奇缘。黄金时代的理想巨制，巴黎的火焰，用斗志昂扬自由赞歌，点燃命运与尊严的熊熊火焰。 清风， 清风 流转， 流转 空气， 空气 流动， 流动 河水， 河水 流淌， 流淌 道路， 道路 流通， 流通。 和谐生活需要共建。 健康生态需要分工， 京津冀协同发展，疏通则不痛； 京津冀协同合作，融会则贯通。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建国门商圈热门坐标，拥有7个面积不等的会议场地，可容纳10人至350人。专业的会议服务、舞台、影音设备，助力企业培训、研讨、专题讲座，建国门商圈会议之优选。让思绪在这里飞舞，让智慧在这里结晶。详情请垂询8501-5588转销售部。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 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The weather， 关注天气情况，本市今天夜间扩散条件比较差，有轻度到中度霾，请注意防范。明天受到冷暖空气的共同影响，天空云量增多，有阵雨或雷阵雨天气。降雨有利于空气污染物的清除，但对交通有一定影响。提醒市民朋友外出要带上雨具，注意防雨防雷电。具体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今天夜间多云，有轻度到中度霾，偏南风三级转一二级，最低气温22度，最大相对湿度85%。明天白天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偏南风2-3级见4级，最高气温31度，最小相对湿度45%。川衣气象指数预报，明天的川衣气象指数是6，适宜穿短袖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97.4兆赫，974半点资讯。 原大钟寺金五星百货城成功迁址昌平东关金五星小商品市场，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各位好，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本时段我们来关注电视荧屏。正在浙江卫视热播的《爱情的边疆》中，编剧高满堂用他一贯的现实主义风格娓娓道来一个跨越大半个世纪的爱情故事。主演樱桃要从18岁演到80岁。对于这样的大女主，樱桃表示，她其实对自己在《鸡毛飞上天》中的老年状态不太满意，希望这次在《爱情的边疆》中能够有所成长，弥补遗憾。反映缉毒题材的都市剧《真爱的谎言之破冰者》昨晚在北京卫视、东方卫视上演了大结局。今天晚上由唐嫣、罗晋主演的海外留学生题材剧《归去来》将在两家卫视接档播出。《归去来》是国内首部聚焦海外留学生生活的电视剧，反映了一批中国留学生因为学业、家庭、爱情等不同的原因，飞越千山万水，在异国他乡历经考验，坚持自己的理想，并且实现人生蜕变。随着北京女子图鉴收官，上海女子图鉴将于5月16号正式接棒。作为姐妹篇，上海女子图鉴展现了和北京女子图鉴截然不同的风格。女子图鉴系列剧监制马晓楠表示，两部作品之间既连接又分裂，上海可以是独立成章的一部剧。下面为您介绍一下本台明天播出的部分节目。早5点千千阙歌，早7点早安音乐秀。以上资讯由左小美编辑播报。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22:3415秒，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5月14号周一晚上第20段的 NZNY， 我是女友韩丽， 欢迎光临第20段开始今天的红人，欢迎 Key Nancy。 好消息，好消息， 怎么着了？ 他有头像了， 看看看看啊， 而且很幸福的。 是一 对爱人呢， 一对爱侣。 对，这是我的一位男听友啊，但是他今天当了红人之后呢，火速啊就把心爱的女人和他的合影啊抛了上去。 好，一对在美国的莘莘学子。 而且看头像，真的我都不敢想象，就是他会是一个爱听广播，而且是 漂洋过海在听广播的人哈。 什么长成什么样的人，在你眼里才是一个爱听广播、喜听广播的人呢？讲成， 也没有什么一定之规吧。就像是大家可能，在听着我的声音，然后看着我的照片的时候，可能也会有点落差。 对， 或者说， 这声音不像是这个长相的人呢。 对，而且这个声音的这个厚度不像是这么单薄的一个人发出来的，对吗？就大家都会有自己的一个判断，这里边根本就没有什么对错好坏之分，就是说和你想象中的不太一样。 其实我们这个都单薄着呢。就都练嗓子了，除了嗓子好，身体全薄在一起了。 反正谢谢你今天晚上在美国担当红人啊！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上周我们也有一位在美国的朋友担当红人，他是一位老师，你还记得吗？ 对， 是吧？ 记得有点影响。 好了，不管是哪一个时段更吸引你们哈，总之呢，第二时段是男左女右，真的是加盐啊，加料，加孜然啊，加辣椒， 对呀， 应该是各种， 怎么、 就是、 你卖不出去了吧？ 这多 加多少佐料你啊？ 哎，第四时段是不是有点越来越清汤寡水了？ 是 是 是， 就是咱们希望大家在第四时段能够早点进入梦乡哈。开始有时候三首连放，不是我们不愿意说话，说话对于我们来说一点都不是难的事情，对吗？ 嗯嗯， 我们更多的希望在这个节目已经走向十多年的一个阶段呢，有一个变化，对吧？ 对， 所以请抓紧时间吃第二时段啊！好嘞， 吃好，好吃啊！我先撒点什么呢？先撒点小动物佐料，好吧？我们今天，我去，呵，你听你姐姐听上瘾了是吗？你首先周一我不掏你姐姐出来啊，还是讲一个乌鸦和青蛙的笑话。韩美今天真不来，说这个乌鸦呀，喜欢上了井底的青蛙。为了早日见到他心爱朝思暮想的恋人呢，乌鸦呢就不断的每天都往井里扔石子。功夫不负有心人啊，终于有一天水啊漫到了井口边了。然后乌鸦看着眼前的这只癞蛤蟆，他非常焦急地问，请问你看到青蛙了吗？啊啊啊，我就是青蛙呀，啊，你不认识我了吗？ 可是你怎么满脸是包，脑袋上都是疙瘩 啊？还说还不都是你砸的？But I'm sorry, and all my friends, they know when it's true. I don't know who I am without you. I got it bad, baby, got it bad. Oh, tell me you love me. I need someone on days like this. I do, on days like this. Oh, tell me you love me.On days like this, oh, can you hear my heart say? No, you ain't nobody till you got somebody. You ain't nobody till you got somebody. And I hope I never see the day that you move on. days like this I do. On days like this, oh tell me you love. 最怕空气突然的安静， 还没不算太安静，因为刚才这首歌曲还带动的这个空气啊，它的震动幅度还是、哎、 真是兵力十足。我们这位红人说的很有道理， 那是那当然了，对，都说啊，癞蛤蟆想吃天鹅肉，也有呢乌鸦想吃青蛙肉的时候啊。戴米 Lovato。我一直觉得九零后的小美女嘛，等于说，但是呢，其实力量也是强大，就像韩立说的，单薄的啊小身材，但是又发出了很厚的音。你看刚才唱的 Tell Me You Love Me， 告诉我你爱我这首歌，你唱多有劲儿啊！这根本不像是她那种小身材的人。当然现在她有点发福了啊，后来也有点发福了。其实一般来说，唱歌用气力的人，他最终他会成正比的，他要中气，要底气嘛，他就会摄取的热量就会多，知道吧？ 好的，今天晚上这个故事真的比韩美好听多了哈，也会让人开心笑起来了啊！以后多带癞蛤蟆来，也不要带韩美来， 多带癞蛤蟆来也别带韩美来。 22:42，欢迎进入我与你分享的暖文章时间。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今天晚上韩立和你分享暖文章，题目叫做精神层次越高的人活得越简单。乔布斯在27岁时便跻身亿万富翁的行列，那一年有位著名的摄影师给他拍照，发现乔布斯的家里极为简单，几乎没有什么家具，不免大为惊讶。乔布斯说，我所需要的也就是一杯茶，一盏灯和一个音乐播放器而已，穿简单的牛仔，住简单的房间，过简单的生活。原来这家公司最简单的设计就是源于乔布斯的这种简单的生活方式。简单往往给人一种轻松的感觉。记得有一本书中曾经有这样一段话，拥有更少物品的生活总能让人感觉自由，给人以蓬勃的生命力，使人们充满希望和目标，它使人们在精神层面得以拓展，不仅仅是作为物品的累积者而生活。人其实就是时光中的过客，多余的东西不仅占用时间空间，还会使人身心俱疲，失去自我。精神层次越高的人，越懂得丢掉一切多余的负担，追求简单的生活才最可贵。在这个急速发展、物欲膨胀的时代，简单的生活格外受到推崇。这里说的简单生活，并不是只让人过得清贫，而是追求一种轻松健康和和谐的心境。1921年，爱因斯坦受邀到荷兰兰顿大学执教，学校给他高规格的待遇，但被他婉言谢绝，只要求有牛奶、饼干、水果、一把小提琴、一张床、一张写字台、一把椅子，如此就好。后来为躲避法西斯的迫害，爱因斯坦移居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当年是最高年薪$16,000聘请了他，他却说，这么多能否少给我点，$3,000就够了。他说，依我看 每件多余的财产都是人生的绊脚石，唯有简单的生活才是给我创作的原动力。人生需要真正的是一些很简单的东西，比如空气、衣服、饮食和睡眠，这些基本的东西正恰如其分是我们生活的调味品，能飘出生活最本真的味道。周国平曾说，如果一个人太看重物质享受，就必然要付出精神上的代价。古往今来，一切贤者都主张简朴，目的就是为了不当物质欲望的奴隶，保持精神上的自由。正所谓自由人以茅屋为居室，奴隶才在大理石和黄金下栖身。精神层次越高的人必定追求淡然的而非物质的奢华。一个安于简单的人，即使不是哲学家也差不多了。人生其实很简单，心跳则活，心不跳则死，简单到只有生死两个字。但是由于有了金钱、权力、地位，简单的过程也变得跌宕起伏、扑朔迷离。人生虽然很简单，但也离不开事业、婚姻、社交。事业可以很简单，正如布鞋院士李小文，他是光脚穿着80元布鞋着装任性的中科院院士，是中国地理遥感界的泰斗。李小文的一生只有两大心愿，一是做大数据时代的大地图研究，二是好好编一本教材。朴朴实实的做研究，尽心尽责的教书，就是李小文简单的一生。婚姻可以很简单，正如杨绛和钱钟书，他们的婚姻没有什么惊天动地，只有细水长流，没有太多的我爱你，只有用一生相守相伴的我习惯有你。正如一房二人三餐四季，简简单单就是人们向往的婚姻状态。社交可以很简单，林徽因的侄女儿著名华裔建筑师林英社交圈很窄，她坚持的交友原则就是如古人说的君子之交淡如水，她的朋友也都因同一种追求或信念走到一起。远离不必要的社交，和真正的朋友相交，这是一种简单。人一简单就快乐，但快乐的人屈指可数，一复杂就难过，可难过的人如过江之青。这说明能愿意并且活得简单的人必然是精神层次高的人。印度有一位知名的哲学家，英俊帅气，是很多人的偶像。某一天，一个女子拜访他，并表达爱慕之情。错过我，你将再也找不到比我更爱你的女人了。哲学家虽然也很中意她，但仍习惯性的回答：“啊，容我再考虑考虑。”事后，哲学家用他一贯研究学问的精神，将结婚与不结婚的好处与坏处罗列下来，结果发现好坏均等，究竟该如何选择？他陷入了长期的苦恼之中，最后他终于得出了一个结论：一个人在面临抉择而无法取舍的时候，应该选择自己尚未经历过的那个。不结婚的状况他知道，但结婚后是什么样他不知道，所以应该答应那个女人的请求。于是哲学家来到女人的家中，问她的父亲：您女儿呢？请您告诉她，我考虑清楚了，我决定娶她为妻。女人的父亲冷冷地回答：你来晚了10年，我女儿现在已经是3个孩子的妈妈了。人生的很多事情可以不必去听所谓的经验，也不必去套用什么严谨的公式， 你勇敢地向心上人表白，就得到了对方的芳心，你狠下心来做这桩买卖，事业也许就能兴旺起来。简洁明了是达到目的的最好路径。爱耍小聪明的人总是把自己弄得很复杂，让别人认为他高深莫测，而智慧的人却很简单，对不喜欢的事儿说不，对不喜欢的人直接离开，对不喜欢的烦坚决抛弃。正所谓大道至简，简单是一种生活理念，也是一种价值取向。人生就是一次次不断取舍的过程，而到最后只为一个简单舒适，技巧就在于化繁为简。愿意生活简单的人，必然有一颗安定从容之心，有一颗摆脱烦恼束缚的自由之心，这样的人必然是一个精神层次高的人。愿你我共勉，都成为这样一个简单的人，让你的空间，让你的时间都腾出更多的时间和地方去做真正想做的事。 从何处说起，梦一般剧情凭谁在推移，缘分在偷袭，时间在追逼，那些美好的瞬间的来不易，在感情还能够感人的时代，为什么有情人还在颠沛 出一份文明，人让车让出一份安全。由首都文明办组织创作的公益歌曲《礼让斑马线》，由春妮、罗天泽演唱。 斑马线，平安线，条条都与爱心连。 礼让行，人不强行，尊重生命，为您点赞。 斑马线，文明线。条条都与幸福连， 从容初心不闯荡，遵守秩序大路朝天。 你在北京让出文明，城市美丽收下名片。 你

执追求忘了有时候更需要彼此等候， 男左女右火星撞地球，理性的宽容感性的忧愁，就这样遗漏对方的感受，我们原来可以一只手牵着手。 23:01，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友们，欢迎光临5月14号周一晚上第30段的 NJNY， 我是女友韩丽。 晚上好，我是工作男左叶谦。 干嘛要学我？ 东施效颦嘛，这种我们的本分嘛，对吧？ 学完之后你怎么开心了？ 我高兴极了，我也能掌握一门像上扬问候的技巧了。 你个大男人这么说话。今天晚上的红人呢，我觉得进入状态还是非常不错的哈。虽然我们这个一个在黑夜里，一个在太阳下哈，他是在美国，跟我们刚好这个时差是黑天和白天。 嗯， 他说平时听节目都很难刷微博，因为可能有工作哈。今天看到了许多如雷贯耳的微博名字，感觉还是很不一样。 那是 给各位红人前辈点赞了。 对。红人前辈，哎呀，红人啊，其实你们是一家兄弟姐妹，这都变成前辈了，我听着都有点感觉，这个事情简直是历朝历代宗亲， 家里人嘛， 历代宗亲们什么那种感觉， 家里人嘛。 嗯， 来，我们看看这位美国朋友哈，这个 King 他们家里的状况。之前我说过，有点这个家徒四壁哈， 人家是 就关注了59个人， 人家从家里往美国去学习，家里边再简单不过。你刚刚说的暖文章也是精神富饶的人，家里边不一定就是像你想象的那么，当然也有呢，就是没活明白的，也是 金碧辉煌 啊，他可能精神上并不是那么富饶，也就只能这么说。 这个是审美的问题，我觉得就是一个人他选择什么，他有他的一个角度，而这个角度呢，就是他的审美。 对 啊，就是这个有很多事情可以用钱来解决，但审美这件事情真的没有办法用钱来解决。 你如果能在一个非常安全的地带，然后呢又是在一个林间小溪旁做一间木屋，然后呢稍微采光好一点的，有那种玻璃阳光室啊，然后这家居啊什么的都一应俱全的，这在我心目中其实就是一个比较完美的一个居住环境了。不希望里边再有什么金碧辉煌，再有什么镀金啊、镀银啊、白金啊，什么这些都不。 但是，家是自己待着的地方嘛，哈，就是无论你选择什么样的材质、什么样的位置，这都是和你自己有关系的哈。但如果说，当你把它展示出来给别人看的时候，别人都有他自己的一个判断的方向，对吗？ 对， 那就是你也要尊重每个人的这个判断。 那没有， 没必要说对我要所有的人都觉得我家好啊，我家设计的漂亮啊，我这个看上去怎么样富有？ 没有统一， 对，没有这样的标准。 我喜欢这个，有人就喜欢大海， 嗯， 有人喜欢大海，有人就喜欢在那个河边有一个小船屋，他就感觉比大海好得多，就全都是不可能同日而语。 就是仁者智者，大家爱山爱水都是不太一样的哈。那我们这位在美国的红人，他关注了59位人士，你看最新关注的也不是 low 卡制作者，对不对？ 是 清华74余华郭啊，这应该是他的一位， 是他的导师吗？是他的老师， 是清华大学社会学系的教授 啊。 我们再来感受一下他第一位关注的人士是谁，带他走进了微博的世界呢？噔噔噔噔，哇哦， 谁呀？ 你的， 嗯， 是你， 也有你啊，你是第二名， 是你，还是你？ 你在名单上是第二名，我是第一名， 我女子组第一，你男子组第一， 然后男子组第二应该是罗宾， 啊哈，然后还有这个。看这一页哈，就能感受得到，这是一个就是还是对知识的渴求非常，这个强烈的一位朋友哈。 那您关注我关注错了， 没有， 还知识的渴求。 后面就是拿我们垫个底儿之后啊，垫个底儿之后呢，就是你知道先铺一层东西嘛，对不对？垫底儿啊，上面就是有一些硬货了哈。好了，不管如何，今天晚上距离120评论的量已经是只剩下3条了啊。 对。 场面还是不错的哈。 啊， 你让美国朋友在这里啊，当然也是我们中国人啊，在美国工作、学习啊，在美国那旮瘩

世界，我们留了多远？引导画的圈，圈进了谁改变？如果再重来，会不会少些难为？爱是不是不该够才珍贵？ 最长的电影啊，是来自周杰伦的歌曲啊，可能有很多朋友都非常喜欢这首歌曲。 一直想着想着这两分钟能干什么，再给他两分钟。 你早晨不想起床的时候，你再睡两分钟，觉得那两分钟可宝贵了， 是世界上最香的两分钟。 对啊，你就发现那个时候时间看似长，又觉得那么短，对吧？ 对， 那种小劲儿哈，其他事情真的是没法比拟的。此时此刻呢，北京时间的晚上11:13，男左女右这档老节目在这个时间点得到了129条回复啊， 129。 对，我们要谢谢在美国担当红人的这位 King 啊，他呢在男左女右当红人的夜晚拥有了头像啊。 对， 这头像里的女孩子啊，应该是雷友呢还是老婆呢？ 就别在电波里就猜了、 你那天还问人家一个朋友呢，对不对？ 别往外散、 人家那个什么后边字母代表什么？ 人家那个很好，那是家庭，那个自己的孩，这个亲人， 妈妈 dad and sister。 对， 但这个你这个很明显不是wife 就是 girlfriend。 那我问一下啊， A 和 B 选择到底是谁啊？ 你万一他明天，你看明天他把自己这头像又删了呢？ 不可能。 你就都明白了， 而且他的面相看上去啊就是一个很踏实的男人啊、这个虽然这个没法说这个绝对的哈，人的一张脸就能传达出特别多的信息，但是我觉得在恋爱当中，我们老说有的人看上去不靠谱，对不对？ 其实这个你要是说都能从面相上都能看出来的话，那这事儿也就好办了。有的是这面相上完全看不出来，然后结果就是闹婚变闹得一塌糊涂的。 但是 你这也你也不能赖他的面相，这很可能是后来的因啊，或者是前世的因，这结了今世的果之类，这你都想象不到。 别给我扯别的啊、就是你看这个人，你觉得他舒服啊，这很重要，不是什么帅不帅。因为我们生活里能接触到这个明星脸啊，就是说你在找对象的时候接触到的明星脸，少之又少，对吗？你甚至说女孩子都是在照片里是美颜脸啊，生活里真是真实的一面的时候，你可能会发现有很多失望的地方，对吗？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会觉得有眼缘啊，就两个人之间有这种缘分啊，它很多时候是来自于不是经验啊，不是他容颜的经验。 那当然，踏踏实实又有颜值又很分内的这种男人，成正比的跟长相也是有的，也有很有说服力的。典型的就是周润发、刘德华，这都能上榜，对吧？这 那也太好看了吧！ 张学友这都行、 你找的都太好看了吧？ 就是你说的那种颜值和这个承担感和这个稳定性都是成正比的嘛，对吧？ 总之呢，就是还是要找一个 我觉得在面相上看着是善良，你觉得就像我们男女生常说，这个人长得特别猥琐啊，这个猥琐就不行了。 对， 啊、 有人就确实有卦象的，那也是前世 真的。如果你觉得他长得猥琐的话，那他真的会有。日后哈、啊、会有许多让你觉得他办了猥琐事情的， 还真是 真的。这个我觉得相信面相他会有带相的。 对，我认识一个朋友，我一开始也是别人老说他，哎呦这个人，我跟你说啊，你别跟他 公事。我跟你说叶哥 啊，真的这事儿你注意点。 你看他长得啊，他倒没说他 贼眉 鼠眼，不是这个，就是老生常谈，一说人不好就是贼眉鼠眼，没有、人告诉说你看他长得一副太监相。这人就不能合作，然后我说你怎么这么说人家，结果哎还真是就犯在这人手里一大事儿，就是那种只有非常非常阴狠的人才能做出来的，还真就是配合他的长相。 这个不是我们在这儿就是传播一些可能就是非科学的东西，他这个真的是在经验学来说，或者说在这个面相学来说是有道理可言的、对吗？ 对， 所以希望女孩子们哈睁亮你们大眼睛 再大的眼睛他也看不出里边内置是什么呀。 可是从面相都不舒服的话，里面能好多少呢？ 从心， 哎， 从心的。 红人回复我了， 是我女朋友啊，照片上是去瑞士玩的时候拍的。 般配，般配，般配， 好，真的挺有夫妻相。这首歌曲来自 James Bay， 名字叫做 Why Love， 开放就是彻底的去放开了爱吧。Why Love。 Let it down。We don't have to think it through. We've got to let go. I wanna give you wild love, the kind that now slows down. I wanna take you higher, till our hearts feel the only sound. I wanna go where the lights burn low in your only mind. I wanna give you wild.Tried to call you to feel you close from the runway in Tokyo. Let's leave the atmosphere disappear. There's always something left to lose, but I wanna give you wild love. I'm kinda now slowed down. I wanna take you high.Sound. I wanna go where the lights burn up in your only mind. I wanna give you wild. I wanna give you wild.把思念隐藏 藏在心底，好难得能够和你一起快乐，像时间把你和我变回从前，那天的游乐园是否依旧晴天，那定格的画面在重播，那份想念 那英的你的微笑。 这是老歌还是新歌？ 应该是老歌了。 嗯， 不是他最近的作品哈。在这样的夜里呢，以这样的一首歌作为周一晚上哈彼此一种很甜蜜同时呢也有信念感的这种歌曲的传递哈，希望大家这一周里无论遇到什么事情，无论遇到什么困难，都想一想你心中那个很美丽的微笑，那个能够支撑你走下去的微笑。 对，而且今天红人啊和他的女友就是微笑的一个照片弄成了头像，大家可以去今天红人家看一看他新上的这个头像啊， 上新了，上新了啊！而且我看到他们俩的头像的时候，就是

穿衣气象指数预报，明天的穿衣气象指数是6，适宜穿短袖类服装。 北京时间23:32.44，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男左女右，今天全新的一周，周一最后半个小时，因为这半个小时完了以后就直接周二了，我们是这个直播今天的最后半小时，我是工作男左叶谦。 23:33.01，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5月14日周一晚上第40段的 NJNY， 我是女右韩丽。在中国，在北京，在各个角落的听友们大概都有的进入梦乡了哈。 对， 但是今天晚上的红人呢，在大白天里的哈，在美国的这位听友 Tennessee， 对，他呢还是很活跃的，和大家一起互动着。如果你愿意跟他打声招呼的话，也可以登录新浪韩立微博。 哈哈，都不用说了 ，You too， 再给大家提个神儿。这首歌的名字叫做 You are the best thing about me。 Just a free enough to wake up baby sorry， 无法继续这残酷的生活， goodbye 昨天就要开始往现实的奔波，我的梦在幻想中穿越，用尽一切把虚伪都浇灭，我从今天怀疑这世界，期待着不存在的永远。Hero， 带我寻找光明，带我飞向云顶，为我擦亮无比清澈的眼睛，带我自由呼吸，带我忘记哭泣，为我点亮前路坚强的命运。I'm a hero。 Baby I'm sorry， 无法继续这残酷的生活， Goodbye昨天就要开始往现实的奔波，我的梦在幻想中穿越，用尽一切把虚伪都浇灭，我从今天怀疑这世界，期待着不存在的永远。坚强的命运，当伤痛已不在 I got my hero， 飞到了天地边缘，放任我的执着，让世界为我而辽阔，路途的尘埃是我的存在。 2007年在我们节目开播之后就常常在节目里出现的苏醒啊，这是他演唱的一首叫做 Hero， 也是我个人非常喜欢的一首歌曲。 You are my hero。 咱先不说你是谁的英雄哈，我觉得这首歌里他更多的强调是你要做自己的英雄，当你是自己的朋友，你是自己的英雄的时候，你会发现一件事情它的顺畅度以及你能够克服的困难都变得容易了许多，但一旦你是自己的敌人啊，你是你自己的对手之后呢，这件事情就较劲起来了，对吧？ 这个境界也挺深的，怎么做自己的敌人？你给我， 哎呦喂，胡思乱想的时候，你年轻的时候没有吗？ 那就 是一件事情，你还没有确定，或者说你还没有看到结局的时候，你就开始给自己打退堂鼓了。 那就 这是最简单 的了，是吧？ 那当然了，就是别人在鼓励你的时候，你自己说，我肯定没戏。我这人就倒霉啊，什么好事儿不会摊到我身上的。 你这不就是给自己泄气吗？ 嗨，一般来说都是试试吧， 对不对？ 不行的话我再努力试试，如果实在不行试不过三倍。 乐观主义者哈。看到了我们的听友冷暖自知知谁心，他说真快啊，就剩半个时段了，我赶紧来打个卡吧。哎，我听着广播看着书，我发现书变得都不枯燥了，这种感觉很享受。哎， 现在的人啊真是现在人类吧，我可以这么说，真的是一心三用啊，这是最基本的生存的那个生存的手段了，已经一心二用一心三用。像我们那个时候老师经常跟我们说，一心二用没有好结果的啊，你这个千万不要三心二意什么。我让那些老师到这个年代来看看哪个不是在一心二用的工作。 但是呢，我觉得他也还是讲究哪方面更重要。当你觉得这件事情他可能要追求效率的时候，你肯定不能分散精力了。 你仔细想想，你能不能有分心术？就是你掌握了没有这种分心术？ 我反正打麻将的时候是可以看手机的。 对对，这是一种。 有的人可能打麻将的时候就不能看手机，他就全神贯注的哈，就是别人抓牌他也得就盯着看着，然后看别人的表情啊。 这个就是 算啊， 就是从人类开始往上升级啊，升级以后的这个趋势。从手机开始，这很明显，从这个智能手机开始。你每天每时无时不刻，其实你在一心二用。 我能又看新闻， 对 对, 对， 又买东西， 对、 啊、 你还在又在这个 又跟朋友互动， 你又在这网上在跟人家说着、 啊， 你又在这个手机的这个互联，所以这个其实已经慢慢渗在你的生活中了。 但是我觉得，如果在做重要的事情的时候，我还是会一心一意的去做。 对，非常重要的那。一定是要慢慢， 比如搞对象的时候啊， 搞对象 就你就不可能同时跟好几个人聊嘛， 啊， 对不对？ 你看 你就不可能是，哎呀，我一会儿朋友圈溜达溜达，然后再来回复他。为什么很多女生，哎，怎么说呢？非常不喜欢一点就是你在朋友圈里晃荡，却不来回复我的留言，啊，这个是挺忌讳的啊， 是吧？ 这是属于微信的信道德问题啊，大家都是要注意一些的、啊、 有的时候我老婆就像到别人家抄麻将桌一样，再把我从别的群里抄回来， 到 时候说老公回复我信息。 哎，这个是男生常常会存在的。 对， 以前呢我会觉得，哎，这个不被重视啊，什么不被尊重啊，你看我们都是一心一意的等着你的微信跟你一对一的回复、啊、后来我发现男人还真不是像我们女 人 这么想的、啊、 在人家群里聊的这个高兴哦。 对，哎，你们是觉得，哎，都是这么熟的，都是女朋友老婆，对不对？哎，没关系哈，你要有什么特别重要的事儿，你就给我打电话了哈，老是这种理论。但是女人会觉得你的心中应该有一个一二三四五的排名吧。 然后那群里边那个那些朋友们群友们也是这 回家吧， 对，也是这种感觉。得， 你老婆找你了， 对对，得换老婆给蹬回去了吧，完了，其实就聊到这儿吧那种。 因为在这个微信时代里，大家在朋友圈里会有真的会渗透很多种信息哈， 是， 可能你觉得自己好像没在线，哎，你给谁点赞了，哎，你臭不冷的不知道谁知道这个事儿了，对吧、嗯、所以还是秉着真诚的这个态度啊，这个与人交往啊， 嗯， 与人沟通。 好，好久没听绿洲乐队的歌曲了啊、带一首绿洲乐队的歌曲叫做 Live Forever。 Maybe I don't really wanna know how you got I just wanna fly. Lately, did you ever feel the pain in the morning rain as it soaks you to the bone?

苏打绿的吗？ 不是，另外一个女生的，很魔性的。 那叫好想你。 对，我是真的真的 真的真的真的好想你，不是假的假的假的好想你。 就是非常，就是一句话啊，整个这歌啊，他也没写别的，就这一句话，翻过来倒过去，来回念叨，来回唱。 想要打通一通电话给你，就是那首歌啦。 真的真的好想你，我是。 哎，如果女生这样黏你的话，只是让，就是回到你。30、20的时候，如果有个女生这么黏你，你是不是会觉得很开心？ 哎，就别说30、20了，50、60也行啊。 即便这件事情已经与你无关了哈。 对对对。 就是，即便你不愿意把你告诉你的心声告诉那个女生，你很想她，但是如果女孩这样腻腻的对你说"我好想你"，你还是觉得很受用，对吗？ 现在只有我闺女这么跟我说了。 悲哀。 内子也这么跟我说， 不，因为你们是每天都能见到嘛，哈， 那他也会撒娇呀，哈， 啊，对啊，这个是女人一生的温柔点，哈， 对， 23:57了，非常感谢我们在美国的听友，谢谢你担当红人，我们的留言量哈，不是榴莲，是留言量达到了148条，哈， 最后有点味儿，我觉得，说着说着最后啊，给大家留些味道。 不是说了吗？第四时段清汤寡水，没什么味道哈。最后呢，加点戏。 榴莲也挺管饱的，其实。 谢谢各位收听今天晚上的节目。我现在一周开始了，但是北京广播有一个就是规律哈，每到周一的晚上呢，就会停机检修。 哦。 这就意味着一会儿我们把这首歌听完。 对。 大概听不完。 差不多。 就将感受到寂静。 安静静的享受寂静吧。Day will come. 晚安。明天见。